盛的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顶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盆边儿。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868588，6868588，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蓄水，这是囊亭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陈一鸣来到赵家诊脉，当他询问赵三爷赵家大哥的病是不是由色上而起的时候，这赵家老三吞吞吐吐，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三爷确实没法说，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赵大爷好耍钱，可不是大耍败家的那种耍钱，家里头房产地契拿出来外边耍去豪赌，不是，应了那句话叫小赌怡情。这个有几个朋友啊时常的要凑一局，大爷那手气还不错，也不是光输，有赢的时候。咱们前面就说了，大爷一赢钱呢，回来呀、是连弟妹呀、带这孩子呀，全都给买东西买玩意儿。哎，输了钱呢也不言语，跟家呢忍那么十几天，哎，半个多月的知道输钱了，又过些日子呢手又痒痒，哎，再拿点钱跟媳妇那要俩钱再去玩玩，赢了呢还是买东西，哎，买点酒买点菜一吃，输了呢就再忍些日子，他有节制。所以大爷呢这个耍钱的大奶奶也不管，那么他这好耍钱呢手气要一忘了的就许练的呀，这几天都玩去，天天见赢啊他高兴啊，那晚上他就不回家，他这一不回家呢，大奶奶呢就守空房了。大奶奶周氏守空房闷得慌，这院里又添一人，谁呢？就是二奶奶秦氏在这院。二奶奶呢，从了二爷一死啊，就搬到这院住，为的是妯娌姐儿俩呀在一块儿啊说话聊天。准知大爷不回来呢，大奶奶就让啊二奶奶上屋来聊天，聊晚了呀你也甭回屋了，就这屋睡。 可是妯娌姐儿俩作伴。那么单赶这天该着出事，大奶奶这天呢不知道怎么回事闹肚子疼，大爷呢出去耍钱去了，大奶奶可就把寡妇二奶奶给叫过来了。吃完了饭呢，姐俩坐着闲聊，这肚子一疼呢，说这么着你给我揉揉肚子得了。二奶奶就给大奶奶揉肚子，这一边揉肚子呢，俩人聊天啊，大奶奶觉得很舒服，好，说妹妹，这个我没你这么人还真不行啊，你看你这么一给我揉这肚子我就见好，哎，真有两下子。可是我这肚子疼也不是一回，也不知道什么症状，我别就此啊再得上什么病，我这个好日子还没过够呢。他这一说这话呢，二奶奶不乐意听了，全这人说的，呸呸呸，净瞎说，肚子疼怕什么事，就我不给您揉，您弄点麻酱和点白糖，您一吃也就好了，你这都偏方不管用，嗨，偏方治大病，我跟您说，他这一边给揉着，您可不能死，您要是有个好点谁疼我呀，你这怎么话说的，二爷死了我们现在寡妇了啊，我又不能反穿罗裙另嫁他人，就算你们赵家人，赵家谁是亲的谁是后的，赶上大嫂子您对我不错，您就跟我亲姐姐似的，您要有好点您说，我够多面的可怜，更没人疼我了，我们寡妇失业的这苦啊您不知道，我怎么不知道啊。这个姐儿俩说话呢没外人要离析离析，哎，这是儿女私话，你寡妇啊我倒不寡妇呢，我还不如你这寡妇呢，您这怎么说的，你瞧李大哥他回家吗，他外边啊有朋友聚会着吃吃喝喝还总要耍钱，三天五天的晚上不许回来，简直啊我这就叫活寡，有男人跟没男人有什么区别吗，可回家又该怎么着呢，回家也就是啊熬了一宿了眼都睁不开了倒头就睡，连话都不跟我们说一句，就更甭说别的了，哟姐姐您这话我还不懂了，别的还怎么着呀，用你讨厌，你想我们这好好跟你说话你怎么还胡说八道了，你可别忘了你是寡妇，哟那您要不跟我们说我们只跟您说这个吗，我不让你揉了别废话了，你这个越说越疯了，还这是啊妯娌姐儿俩玩笑的话，他们俩这么一闹呢，别揉了别揉了，行了我也不疼了，天不早咱睡吧，今儿大哥呢不准回来了，外屋那门呢你想着敲就是了，他就回来他也得叫门，那您怎么样，我累了我睡了，您睡呢我给您揉半天我这净出汗了，我得洗吧洗吧，好啊，让小的们给打水，让丫鬟出去啊通知啊小厮打水，小厮把热水打来挑到内宅，这丫鬟接过来倒铜盆伺候大奶奶睡觉，二奶奶在外屋要擦擦身子，这外屋呢有个榻，二奶奶呢等丫鬟都退出去一听大姐在屋子里头啊已经打上呼噜了，他呢把衣裳款去擦身子，擦完身子可就坐在这榻上了，他要擦完身就进里屋呢也没事，这门也没关，他坐这榻上啊真累了，还这还挺凉爽，这叫什么浴后乘凉，一歪身啊着了，睡梦当中啊梦见二爷了，二爷找烧鹿来了，哎呦你个该死的啊，挨千刀的挨万刀的挨修脚刀的 你自古你一走，撇下的浓雾好不冷清，你还知道回来看我来。二爷赵小璐说，你这种话说的我也不乐意死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等我这病来了，那该着啊。你长这么漂亮，谁乐意走啊？把你扔这儿，我也怪惦记你，这不看看你了吗？那你既来了怎么着呢？既来了，咱们要行夫妻之长情。迷迷瞪瞪的俩人一行这夫妻长情，哎，秦氏一琢磨，这个梦幻呢，你别瞧这感觉还很真实的。这《红楼梦》啊，不好说，就在这地方。那《红楼梦》不好说，他我哪知《剑侠图》也不好说。怎么越来越真了呢？迷迷瞪瞪的，已然失真。哟，有个人压在身上了。书中代言可就是大爷赵少福。赵少福今儿回来了。今儿怎么回来了呢？今儿刚上局，没玩两把，来了个人，什么呢？地方。今儿个有夜茶，这个县里边呢下来人通知地方，今天晚上配合夜茶。感情地方跟开局的呀不错，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地方应该跟县里头的差役们是一头的，他怎么跟开局的一头？那这咱就不懂了。他给通风报信来了，几位别耍了，还耍呢，今儿晚夜茶要抓局。那个吴理由啊，赌棍们呢不在乎，说抓的里头啊就子弹回姥姥家，还有人管饭了。像赵少福赵的爷这算乡绅，有头有脸儿，脸面相关，颇费几个钱，又没大爽，是不是小赌？为了这个抓进去半天图马许的呢。老几位就说，那就别来了，散了不，可今儿没怎么玩就散了。你要说呀，后半宿也就没辙了，找澡堂子了。你这前半宿还是回家睡得好，正好呢有俩伴儿一块儿往家走，就算给啊赵大爷送回来了。刚进村口就听见呀身后的一阵大乱，就知道啊抓局的去了不少人。赵大爷暗叫一声侥幸，加紧脚步到家门口，咣咣一砸门，门上英文都不给开，一问谁呀？是我。一听这大爷回来，哟，大爷今儿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回院睡觉。应当呢是大爷一院、二爷一院、三爷一院，现在呢二爷死了，二爷那院空着没人，因为二奶奶在大爷这院住啊，合着过二爷这院呢回自己这院。到自己院这院门这儿呢一问呢，没消。为什么不消？值得出去耍钱，这院门不消，不知道他几点回来，屋门总是要消的。可今天呢他来到了屋门这儿，一瞧啊，屋了灯都吹了，二奶奶那屋呢也吹了，他拿手一问门呢，他那意思我看消没消，要消啊我往前走，我奔那前窗户，我敲窗户，哎，我让大奶奶起来给我开门，这中点别喊人，讨厌。虽说我是一家之主，这大爷这人呢比较仁慈，你这会儿你喊小厮喊丫鬟让谁给开门，人也不乐意。您要看《红楼梦》，贾宝玉就这样啊，有活自己干，不让丫鬟干，怕累着丫鬟啊。这赵大爷呢心疼人，他拿手一问这门呢，哎，没消，他心里乐，你说这不该着吗？就今儿回来早，门还没消，行了，我进来吧。他一闪身进屋了， 到外间屋的脱衣裳啊，他把这大衣裳一脱，连钱袋子一鼓，就手往跟前一凳凳一放，那位说摸着身的放不错，他自己家呀。他一转身刚进屋，黑呀，他这眼神缓不过来，他这一转身一瞧啊，榻上怎么有个人呢？离着远瞧不清楚，他往前进了一瞧，是个女的，没穿衣裳，赤身裸体往这一躺。这大奶奶太顽皮了，就说我不在家，您也别这样，一定是浴后乘凉，你也不怕冻着，你这冻着感冒请大夫抓药花俩钱不要紧，最不是你自己受吗？哎呀，这不这丫鬟干嘛去了，弄个毛巾被盖上也是好的。大爷也是突发奇想，他平常啊两口子也确实如大奶奶所说，他也不经常回家来，到家来也就一睡觉，又搭上岁数大老夫老妻了，这个夫妻房事早就抛之于脑后了，今儿也不怎么也搭着回来的早，动了这心了，这黑暗当中的面貌完全没瞧见，就瞧见这个女子赤身裸体斜倚在这儿。得了，我给大奶奶来个惊喜，宽衣解带，一行这夫妻之事。二奶奶呢，也没有这个啊拒绝，因为睡梦当中梦的是二爷，赶着一醒了一瞧真人儿。拿俩手啊往外一搡，大爷下去，大爷扑通一下吓一跳，赶大爷站起来这么一瞧，俩人的眼神也缓过来了，这屋子里虽然没点灯，面貌依稀可辨，一瞧是二奶奶，大爷这脑袋嗡一下就这么大了，大爷照着问一下，这怎么意思啊，他瞧见二奶奶，二奶奶也瞧见他了，二奶奶一瞧这大爷睡意全无，猛然间惊醒，一看被大爷赵少福奸污，哇一下就哭出来了，他这一哭里屋大奶奶也醒了，大奶奶一听二奶奶外屋哭，嗯，哎，我自顾睡觉，他一人在外屋多冷清，这又想二爷了，一想二兄弟就哭，我还得把他拉进来。大奶奶一拉门，一瞧外屋俩人赤身裸体，二奶奶坐那榻上哭，自己男人大爷赵少福光着在那站着。大奶奶也傻了，哎，你拿手一指大爷，那说大爷怎么不走啊，大爷准知自己转身一走这就得自杀，一瞅自己媳妇出来知道有人看着二奶奶，二奶奶绝死不了了，这才抓衣裳拉门出去，到外边穿衣裳去，他这一穿衣裳了不得了，二奶奶一哭啊，这各屋灯全亮了，连丫鬟们带老妈子们全起来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有出来快的，大爷这衣裳还没穿利索呢，一瞧啊没敢出门，把门又关上了，一瞧这怎么意思，大爷怎么光着在院里站着抱着衣裳，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啊，怎么这样，就让大奶奶给轰出来了，昨天晚上输蹲了，连大褂都让扒了，这太难点了，大爷在村里是乡绅呢，这连面都没有了，怎么一听哭，不是大奶奶哭，是二奶奶哭，哎呦，老妈的丫鬟都没敢出屋，各屋亮的灯又都灭了，大爷把衣裳穿好了，一回头一瞧，坏了， 再一听屋子里头啊，大奶奶骂上了，你别哭了，你甭哭，你饶得了他，我饶不了他，我还不知他安着这份心。这么着，咱也甭废话，把他叫进来，咱问明白了，问清楚之后，他不死，我死，我死你再死，死妹妹我也死你头了。大爷在外边一听啊，接话了，你们二位谁都别死，该死的就是我，不过呢，你们让我进去，我得表表我的心，我把话说明白了，咱们再死不迟。好，大奶奶一生气把灯点了，点亮灯一拉门，你进来。进来大爷可就跪这儿了，给二奶奶往这这么一跪，说弟妹，今天这个事情事出于误会，我为什么家来了，是这么一回事，我进屋我要知道是你，我绝不能办这样的事情，也没点灯，黑暗当中我就拿你当了他了，拿你当了周氏了，那么这是该着啊，我们赵家，哎，祖上无德，到我这辈儿出这样的丢人之事。那么就拿弟妹你说，大哥我素常的这个言行有没有半点差错？你要说我有这心，那我就叫冤死的。你要说我没这心，好，只要你能知道了，我打这儿一死，我就算闭眼。可是呢，大奶奶我也对不起你，哎，我今天回来跟弟妹，既然发生这事情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也就该着，你们俩人啊好好过，我唯一一点呢，就是你呀，劝住了二弟妹别死，你们俩相依为伴，做个伴儿，也就是了。这我死后还能闭眼。得了，话说完了，咱们下世界。大爷真急了，站起身两往外就走。大奶奶能让他死去吗？一把就给抱住了，别走，弟妹，你听见没有？我的妹妹，他说这话我信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两口子这么一哭，秦氏一琢磨，大概大哥说的是实话。为什么？自打过门，对大爷这人太了解了，大爷是好人，这大概确实如大哥所说是个误会。可我这苦谁知道呢？活不了啊，眼睁我要不说句话，这两口子都得死了去，尤其大爷这脾气，非自杀不成，那这一家子全死了，大奶奶得死，我也活不了。大哥您别死，应该我死，您二弟一死，我就不应该苟且独生，那过去的封建呢啊，我存着这么一份苟且之意，蒙兄嫂不弃，把我养在家中，今日造就成这样的丑事，也甭说了，我要不说句话，您跟大姐全活不了，都得死，别闹了，这个事情谁也别提，算了。这秦氏这个人呢，啊，隐忍委屈自己，明知大哥不对了，不对怎么着，你非挤着他死啊，他没坏心呢。他们咋把这话说开了？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告别所有旧的想法，别害怕，不行。